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人生本来就没有相欠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，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，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不管是别人对你好还是你对别人好，其实都是一种幸福。来听到这一首刘惜君的《幸福的拥抱》。 空下着细散落纷乱的心情，为何我会等待一分一秒的过去？曾经我们约好在这一天愉快的相遇，我期待上天留下的结局，终于等待到你给的熟悉，感觉到的是你一脸匆忙的歉意。我们初次见面那份记忆，永远留在心里。我相信上天写下了公平。 FM 969

谁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茶没有喝光早变酸，从来未热恋已相恋，在兜圈，那前要怎么可算短？你的衣裳今天我才穿，你留住你却仍然温暖，回回在似苦又甜之间，望不穿这爱昧的情，借来甜一吻，终须都归还，无谓多贪。犹疑在此的若离之间，望不穿这暧昧的眼，似是浓却仍然很淡。天早灰蓝，想告别。 Thank you.

来。二两祝你方寸永不乱，万幸万岁日复日，风呼雨年复年，花枝还照旧一盏，祝你娇妻佳婿配良人。 爱在不离开身边，用多 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，要用多少个时机让我看透一切。我没有任何防备，没方向到处的追，没翅膀却好想飞。努力顺风跟随，哦，黑或白找不到个绝对，全都是灰。用多少天，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，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，是彼此的不完美，要用多少个时机让我看透一切。 我走，你何时跟我走？

送你情歌两三首，谢谢你的温柔，没有分开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。站在街头，孤单好像充满宇宙，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，转眸你还在期待着，一直走不停地走，挥霍着自由，爱你才是出口，不愿意到尽头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爱不会要远走，让我带给你自由，时间会停留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谢谢你的温柔，没有分开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爱不会要远走，让我带给你自由，时间会停留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，没有分开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。 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

寂寞。 悲伤就逆流成河，离开你。